洲路边社 Mainstream Australia。好，翻返嚟第二节广东道路边社嘅咁样样。咁其实喺呢一件事。其中令到香港人好驚訝嘅就係咩呢，即係本身佢覺得個議會呢即係都係容許唔同嘅人呢就係講佢需要講嘅嘢，咁跟住之後就表決。雖然嗰個表決係即係通常邊個贏呢即係都好明顯㗎啦咁樣。咁但係今次呢就係直情連講都唔俾你講喎咁樣。咁咁好多香港人就覺得好驚訝，嘩原来议会是这样，因为你看个议会你会 认为哦这边选出来就这样讲，这边选出来就这样讲，跟住之后大家投票了。因为投票照计是一个叫做 公平的。 它叫公平的制度来的。 而且受民意基础。 是啦，即是例如我即是其实个情况是这样的，其实投票呢是可以用来是办民主的，即是不是民主 的情况呢，你很多时候都是靠投票来到办到自己是民主的。即是好像例如我们现在三个啦这样，那我现在投票呢你两个要请我吃饭的这样。咁我而家一票啦，你两个投唔投啊？ 弃权， 弃权啊？唔系，你应该投反对票嘅，照计应该。 咁先显示出我一个左交。 嗱，我当你两个投反对票啦，咁样，咁跟住哦一票，咁要两个反对，咁要唔系我出边而家嗌多三个人嚟帮我投票嘅，一二三 ，OK 通过，你两个请我食饭啦，咁样。咁所以其实我哋喺个议会里边咧，就觉得。有投票的机制、哦、好像很公平樣、哦、但其实呢就、不是那么公平的。其实这个呢本身呢很多的进步民主派一早已经讲了给你听的了樣，但有很多人就不信，也都是见到这个系统就觉得是、应该尊重的。 或者他们、很多人所讲的议会的暴力就是在这里、他用一个制度去用一些功能组别、加上一些建制派的议员就会变成、大多数的票啦，咁就好多事好多嘅议案就係因为咁而通过唔到。 即係总之就係而家嗰个系统呢就係 guarantee 你呢建制派呢佢要投票就一定赢嘅、即係呢个无可厚非，即係公认嘅，大家都知道嘅咁样。係啦，咁所以个情况就真係咩呢，就真係呢呢个立法会呢、這个立法局係假嘅，即係其实你而家只不过係摆一个样出嚟好似好民主咁样，咁、但係其实呢一个民主呢係一个根本就是假的咁样。咁我俾个 example 你啦，即係就如系咩呢，就好似系啲咩咁样呢，嗱我哋打保龄球咁样系咪，咁我哋就一队咁样，另一班人正另一队嘅系咪，咁好啦啊我哋开始打波啦，咁佢就开始掟先咁样，咁跟住碌碌碌咁跟住 ok 咁样，佢跌咗六碌啦咁样，咁要到我哋啦， 系 六个篇，系咪广东话系咩篇，系 六支呀嘛， 六支呀， 六个针， 六个针系啦，六碌嘢咁样，咁跟住之后呢就到我哋啦咁样，咁跟住呢佢又撳個掣，咁跟住地下就拱起咗，好似又調轉咗個 V 字，咁跟住就拱起咗個 V 字咁樣。情況就係咩呢，我掟個波出去，咁跟住佢一定碌落坑嘅。係 啊， 嗱，咁跟住之後咧，我掟咗兩次，兩個都碌落坑啦，係咪？咁就到佢哋掟啦，咁跟住之後佢哋掟佢哋嗰邊平嘅，係咪？掟翻，今次七個篇咁樣，咁跟住咧我就一路零分，咁跟住佢啲分咧就一路咁加上去啦，咁樣。我情況就係咩呢，嗱，而家有好多叫做泛民主派，即係叫温和嘅民主派啦，佢哋咁樣。佢哋嗰个呢态度就係咁样嘅，即係我当我哋三个系一对啦咁样。咁 ,Eric 呢溫和民主派嘅。咁你话呢，我哋呢系好溫和嘅。我哋唔会粗暴，我哋一路打落去。 我哋喺香港好溫和。我哋好支持台湾㗎。会过去打卡噶人哋攻入立法会嘅时候， 哦系啦，咁我嗱咁呢个你就喺自己嗰条 link 好温和咁样，咁但系侧边嗰条 link 又系唔公平，咁但系你又帮佢，有冇搞错啊？咁样，咁但系自己个 link 又唔出声嘅，咁样你就一路打落去。咁但系喺我呢一 link 咧，就有一个Ivy 啦，咁样，咁Ivy 咧佢就即系饰演黄毓民嘅，你可唔可以扮下黄毓民嘅声音？ 哇！OK， 完全唔似嘅，咁但系唔紧要啦，即系你用翻你佢个角色咁样啦，咁Ivy 就咁，有冇搞错啊？咁跟住就抌波，指住侧边人闹，有冇搞错？你呢一个系唔公平嘅，咁样样，咁边个啱咧？咁样样，咁我都唔知啊，咁样系咪？即系即系总之个情况就系咩咧？就系咧呢场赛事咧吓，即系系唔公平嘅，因为左边佢打紧嗰啲波咧个地下系平嘅，咁但系咧呢边民主派嗰啲咧系。调转 V 字型嘅，好似个山咁嘅，即系 guarantee 你一定系碌落坑噶啦，咁样样。 甚至嗰啲篇其实都系有嘢 stick 咗。 系啦系啦，仲要再 screw 咗落去个地下嗰度添，咁样。 咁但系 观赛嘅朋友啊，或者喺周围睇人， 你又搞错，你睇个网民 啦， 系啊，哎呀，你 净系识嘈， 系 啦，有波又唔打， 你打下你打波， 你打咗 呢 个， 你 focus 打波啦， 系 攞个波碌出个拎啊嘛，你唔碌点得咧？ 系啦，就系咁样闹啦。咁所以其实边方面啱咧？咁因为我哋好不偏不倚，咁我就唔知啦。咁样咁，但系泛民主派就非常乖，佢哋就话无论嗰个赛事系几唔公平。我哋一定要跟足呢一个嘅 规 则，系啦，嚟到你要打咁样样。咁啊，虽然呢个规则咧系即系呢个有偏有倚啊，呢个唔系不偏不倚，即系佢系偏咗去一边嘅。咁但系佢就一路打，咁但系就嗰啲进步民主派咧，就佢根本就唔尊重呢一个系统啊！你明唔明啊？咁所以点解佢系要打破呢样嘢，或者指住人嚟闹咧？又或者佢或者佢会走埋去就唔會掃跌佢啲偏嘢，因為咁樣幫助佢。咁但係就可能即係揾啲膠，咁跟住就擠落去嗰啲保齡球嗰啲窿度，等佢執唔起嘅。又或者篤咗隻手指入去，咦？我隻手指攞翻出嚟，點解咁多膠嘅？咁樣又或者擺啲蟲入去，咪擺啲蟲入去人哋嗰啲波度啊，攞起啊，俾蜘蛛咬啊，咁樣啫。即係就搞好多呢一啲嘢，就係阻礙呢一個。假賽事嘅發生，咁其實佢做咁多嘢咧，即係都係想顯示俾各位觀眾睇，其實呢一個賽事唔係一個公平嘅賽事，係假嘅。呢、這個立法會係假嘅，即係佢係想咁樣俾人睇，咁但係其實香港人係唔接受呢啲嘢嘅，因為香港人咧對於規則同埋規條咧係非常尊重。咁我上次個節目都有講啦，就係即係呢一個係中國人嘅傳統嚟嘅，老豆老母話啲咩俾你聽，咁你就聽。 要奉公守法。 係啊，你只要奉公守法。咁所以而家就話俾你聽個球賽嗰、那個。个规则系咁样，系啊，你嗰条拎系咁样样噶啦，你嗰条拎系 V 字型噶啦，你掟个波出去就会落坑 啦。一定落坑嘅系。 咁但系你都一定要咁样玩。咁但系而家咧唔单止系咁啦，即系而家已经系再进一步啦咁样样。而家甚至系咩？你连个波都唔俾掟，呢、這个就系、是、呢、這个就系嗰、那个嗰、那个即系最近呢一个投票结果嘅情况就系咩？连个波都唔俾你掟咁样。咁呢一件事咧就令到香港人好嬲啦。即系你系要个波唔俾人掟，啲观众先要知道吓。你个波唔俾佢掟，咁佢点打呢场赛事呀、啊？咁样喂，咁样唔公平喎、啊！咁佢哋呢一班人，佢都要打呢场波噶嘛，佢都要即系碌呢个保龄球噶嘛。你有乜理由？你有乜理由唔俾佢碌啊？咁但系个重点根本就唔喺呢度，个重点就系你俾佢碌嘅，佢都系会碌落坑，因为个制度问题。咁但系香港人佢嗰、那个睇法就有啲不同。 起码要碌咗出去嘛。 哦，即系嗰个 focus 就系碌咗出去，咁就好开心。 离咗手啊嘛，叫做做咗嘢咪俾你 掌声。只要尽过嚟就 OK 啦。 咁我系竹星仔，即系我对呢样嘢真系唔明啊！即系其实可能我太蠢，所以好多人都话咧，鬼仔太过 innocent 啊！我真系好 innocent， 即系哇，原来你可以碌出去，但系一定会跌落坑就已经好开心噶啦，咁样样咁就 我尽咗力噶啦嘛。 系啊。 哦，咁啊可以噶啦，咁样。 系啊，唱下歌啊嘛，系啊，俾掌声自己啦。 系啦。咁嗱，点解咁讲咧？因为其实好多啲泛民咧，佢成日都话啊，俾掌声自己咁样样，即系出到嚟就今日出咗嚟，我哋已经赢咗一大步嘅阶段性胜利啊，咁样系啦。咁呢样嘢咧就系令到好多进步民主派好嬲嘅咁样，即系其实嗰个比喻就系咩咧？你就系掟个波出去碌咗落坑咁样，咁跟住之后咧，嗱，大家唔使唔开心，唔使气馁嘅，因为你睇下佢碌落坑嗰阵时候嗰、那个位置定得几有嘢，即系哇，只手摆喺前面，另一只手摆喺后边，呢、這个 pose 几靓。虽然个波系真系碌落坑，咁但系咧，我哋影幅相出嚟好靓嘅，或者可以俾人睇到，其实我哋嘅技术系非常之好嘅，系咁样样啦，系咪啊？ 有得交叉就得。 咁啊，呢个就系、是、即系呢个东北发展嘅情况啦。咁哇，时间唔好多啊。咁我哋快快地讲另一个 part 啦，就系、是、嗱七一游行啦，咁样样。咁啊，七一游行咧，就拉咗500多个。 哦，系啊。 咁又 佢主要其实呢500多个话拉嘅，系因为佢哋话系游完行之后系作去留守嘅嗰啲学联同埋学民思潮嘅人啦。佢哋留守嘅就系喺呢个特首办啦，同埋呢个遮打花园。 咁啊，即系我唔知道发生咩事啦，当时唔在场啦，系咪？咁、啊，咁但系咧，即系听讲咧，其中一个情况咧就系、是、即系你就算出嚟示威咧，都示威得好斯文，同埋都好听话嘅咁样样。咁就系话即系啲警察咧就即系喺一个情况嗰度咧，就系、是、即系包围住班学生，定系即系啲示威人士就唔俾佢哋走啊嘛，系咪？咁但系咧、其实佢哋即系听讲搭过嗰个铁马就可以走咯，就系咪有件咁嘅事咧？ 是啊，即其实呢那个情况就是说昨日呢他们就下午三点钟啦就在个维园那里就开始出发的。那、嗯、其实呢那我有个朋友呢就真的去了游行那非常之好啦。那他之后跟我讲呢他是用了六个钟头呢先至在维园呢行到去湾仔。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呢就看即是警察呢就 block 住晒啲游行的人士那些市民啦。那同埋呢其实呢 suppose 呢轩尼斯道呢应该成条轩尼斯道都开放晒俾啲游行嘅人士㗎嘛。咁但係呢警察嗰方面呢就特登呢摆咗啲即係安排咗啲巴士啊的士啊 van 仔啊咁样拍咗喺 人哋嗰啲。 係啦係啦但里面一啲人唔係载客啊唔係咁样就係咁拍咗喺度呢就 block 住咗成条东行线。咁变咗呢咁、嗯、就令到啲市民就好鼓噪啦。 ok, 即係警察唔单止拉人仲诸多流难啊。 係啦冇错。 令到件事好麻烦啊。 甚至喺网上面有一张相呢係见到警察直情係同一班行緊嘅人对视㗎。 是 是啊完全是说不俾佢哋去前进咁样㗎。 嗯咁样咁啊咁就唔係几好啦咁样。咁但係今次嗰、那个七一嘅游行最主要嗰、那个重点就係咩呢就真係好鬼多人出咗嚟喎係咪呀 係啊。 根据嗰、那个今次民阵局公布嘅数字呢就话係51万嘅係比起03年嗰个第一次嗰个更加多咗啦当时佢哋只係话有50万。嗯但是更加有趣的就是今次警方公布的数字呢是非常之离奇的、嗯、是亦都出现了三个数字呢就是98,600的、嗯、是啦。啱啱好就系689嘅调转嘅。 哦有意思嘅。咁同埋呢其实之后睇。 警察唔直情话冇人出现呢 咁但係唔可以咁样讲㗎嘛你上网全部 post 喺上上嚟即係哇水泄不通插针都插唔入囉。即係你諗下上次香港呢有一次做马拉松㗎嘛都已经系计到有70,000+个人啦都系可以人跑都报㗎喎。但今次竟然呢插针都插唔入成条街都系人呢都只得90,000+喎咁有几神奇呢 嗯咁但系 或者其实 但香港但其实就咁样讲嘅、嗯、即系警察呢一啲系即系即系警察，你信唔信佢嘅呢一个问题咧？其实系关于佢自己，即系关乎佢嗰个信誉啊嘛。嗯、即系如果警察平时做事系做得好同埋公正嘅咧，即系我哋冇理由系 question 佢嗰个 figure 嘅。咁、嗯、所以用呢一个嘅睇法嚟到睇咧，咁我相信咧，即系警察应唔应该信咧喺呢个 figure 里边，咁就要睇翻佢平时嗰个 performance 啊。 嗯，冇错。 咁但系呢一个应唔应该睇咧？咁我就唔知啦，因为 又系中立嘅，我哋 不偏不倚噶嘛。 同埋其实如果呢个数字咧系用16进制嘅话，都系等于。50万噶， 嗯， 系啦， 呢个听唔明啊，因为我唔读 math 嘅，即系呢个亦都系我个亦都系我读文科人嘅问题啦，咁、嗯、样即系我对呢啲事情可以即系可能好有见解啊，但系你讲呢个十六进制就完全唔知道你讲咩，咁我哋就我讲到嗱。讲到下一个 part 啦咁样。咁基本上呢嗱、嗯、我哋头先讲几样嘢啦就真係白皮书同埋东北发展个粗暴就导致呢好多人就七一游行啊咁样。咁同埋都系导致呢622呢就有好多好多人走出嚟投票。咁本身系估唔到㗎因为一开始大耀庭就真系告晒急啊真系咩嘢100,000已经好开心。 哇最后只有咩出嚟会道歉㗎嘛。 係啊最后70,000喎 10% 出嚟投票喎好犀利喎仲有一个 unofficial 嘅投票添喎咁样。咁啊但系呢佢投咗呢一个嘅结果出嚟系到底系咩最后投咗个咩结果出嚟呢咁样。sorry, 唔好意思啊可唔可以 go back 返少少先啦。呢一个投票系咩呢嗱因为我哋喺澳洲呢我哋要投票嗰时候呢我哋就系要投一个代表上国会或者系喺新州嘅立法会呀都好啦即系投个代表上国会咁样国会里面呢就喺每个选区里面就一个 member, 咁呢个 member 就选咗 prime minister 出嚟呀就系、是、咁样嘅。咁通常真系投一个人出嚟嘅咁样。咁但系今次呢就唔系投一个人出嚟嘅喎今次呢系啦系投一个嘅制度出嚟嘅。 特首个选举。 系啦呢个制度就系咩呢就系话特首系点样揀出嚟嘅呢咁样。因为我哋而家其实唔系话即係其實有一個好容易嘅方法即係或者一個方法就係咩呢就係、是、如果我喺呢個選區投一個人咁跟住呢每個選區投一個人咁跟住喺呢啲人裏面呢就一齊 agree on 一個候選人嘅咁呢個係其中一個方法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呢喺呢一個嘅即係喺呢個特首嘅即係而家現有嘅方法係咩呢就其實全部唔係人 全部就唔係人即係、就是、人民選嘅，就係、是、一個叫提名委員會選出嚟嘅。咁、有好多人咧就覺得哇，咁樣係唔係 民主嘅成分 嘅，係啦，呢個就唔民主嘅咁樣。咁意思就真係咩咧？嗱，而家係咁樣嘅，因為好多人咧佢係想可以自己有一人一票選特首，係咪啊？ 係 啊， 咁但係其實更加關鍵就係咩咧？就係、是、特首嗰堆 choice 喺邊度出嚟嘅咧？咁樣樣嗱，即係例如啦，如果係如果我係話有一個媽咁樣樣嘅，咁跟住咧佢啊。今日呢個小朋友咧就生日， 嗯、 啊呢、這個小朋友生日咧，就俾佢可以選擇今晚食咩啦，哇咁你俾你小朋友、哦、你想食咩啊你小朋友 麥當當， 梗係麥當勞啦，係咪？哇有薯條啊，有 burger 有可樂啊，幾、開心咁，咁、但阿媽就唔係，我俾你揀。赋予你揀嘅權力俾你、小朋友、你可以揀咧 from 三個 choice 嘅，你可以揀烚蘿蔔、生菜同埋生西芹嘅。 好健康哦、 啊！你拣边样啊？咁样样，喂，咁但系个小朋友唔系、啊，我想食麦当劳。唔好意思，麦当劳咧， 三样里面其中拣一样， 系啦，就根本唔喺个 choice 里边嘅。咁、所以其实个问题就咩咧？个问题就唔系唔可以，个问题唔系系咪可以一人一票选特首啊？因为就算一人一票选特首呢样嘢咧，连建制派都好支持噶。即系如果你上香港嘅街道，你见到好多几后即系嗰啲议员，佢系喺啲街度，即系成日挂啲头嗰啲咁样样，系啊，咁佢都好支持一人一票选特首噶。咁但系佢支持嗰一种咧，就系、是、嗰个萝卜西芹同埋生菜嗰一种嘅一种嘅选择啦。咁样，但系所以香港人或者佢我唔敢话佢系想要咩啦，因为即系呢个真系可圈可点啊。咁但是一个民主的方法就是什么呢？就是人民可以选择自己的代表，之后再在这个代表里面呢，就是或者选出一些候选人，然后之后再选出代表，这样的。这样 即是有提名权啦， 是啦， 被选权和投票权三个权的嘛。 没错啦，所以今次在这个的投票里面呢，就是投什么呢？就个问题就是行政长官的候选人应该怎样产生、这个就是那个问题啦，是不是？ 是。 好啦，那我们选出来的方案呢，就是一号三鬼方。 真普选 员。一号三鬼方，那跟着三鬼方呢，方年几多岁啊？即是好像选美咁样啦。嗱，呢个点解叫三鬼方案呢？咁样，因为其实呢个都好 confusing 嘅，因为好多人以为三鬼方案即係有三个方案可以投嘅咁解，但其实唔係嘅。三鬼方案佢自己呢係一个方案嚟嘅，即係有唔同嘅方案，其中一个方案呢就叫做三鬼方案。咁三鬼方案系咩呢？咁样，咁呢就系咁样嘅。就系、是、佢就话呢呢个特首呢就系、是、可以透过其中三个方法咧嚟到选出嘅咁样，咁系啦，咁我首先讲呢三个方法系咩先咧，即系有三条轨道嘅，咁呢三个系咩轨咧？咁第一轨 number one ghost 就系咩咧？就系而家现有嘅提名委员会选出嘅，咁但系呢个提名委员会系点样组成嘅咧？唔知噃。咁我慢慢傾咯，呢个第一个 即系同现有系唔太大分别嘅， 系啦吓，咁但系佢都有多两只鬼嘅，咁第二只鬼就系咩咧？第二只鬼咧就系政党提名咁样，咁如果你有一个 percentage 嘅政党，即系每一个政党系可以推自己嗰条上去嘅咁样啦， 系、 第三个咧，嗱、呢个就系、是大家都想要噶啦，就系、是、公民提名咁样，咁就系咧有1% of 香港嘅所有市民系支持一个人嘅咧，咁呢个人就有机会咧，即系佢直情系可以做候选人嘅咁样，咁啊即系1% 即系70,000人啦， 70,000人系啊。 喺香港，因为香港有700,000人啊嘛，系咪？咁如果你系有70,000人肯 second 你嘅，肯 nominate 你做呢一个嘅，即系有身份证嘅人可以 nominate 你做呢一个嘅候选人嘅，咁你就可以做到候选人噶啦。咁之后再一人一票，再投呢一个人出嚟嘅，咁其实呢个就好直接啦，系咪？ 系啊。 咁其实咧喺呢个六二投票咧。另外那两个方案呢都是有这个的元素的，就是说这个 1% 选民所投出来的人呢就可以做候选人了。但是我们今天选出来这个三鬼方案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之前呢有很多人呢就说其实你投任何一个其实都是可以有即係公民嘅提名㗎咁樣，咁其实事实上真係佢三个都係有咁樣㗎嘛。咁但係个问题就係咁啦。咁喺呢三鬼嘅方案係咪真係话可以 any one of the three 呢？即係係咪肯定就真係话如果係即係有提名委员会提名嘅，或者政党提名嘅，或者全民提名嘅，都可以都有可能可以做特首嘅候选人呢？啊，原来呢就未必嘅咁樣。因为呢三鬼方案呢係 and or 或者未必或者none嘅，即係其實呢個我哋大家都即係如果平時學嗰啲邏輯嘢都識㗎，即係你可以食你可以飲咖啡或茶或汽水咁樣，但係唔係咖啡同埋奶茶同埋汽水，或者你可以咖啡同埋汽水但係唔係茶，咁所以呢三個方案裏面，即係呢三個唔同嘅方法呢，其實最後傾返嚟呢可以係冇可以係冇公民提名嘅。咁但係你呢一个方案呢係得到人民嘅授权嘅。咁所以呢班人佢之后呢走上去同中国卿嗰陣时候呢，嗱我俾呢个你，咁样中国可以话嗱我接受头嗰一个同埋之后嗰、那个，咁但係呢人民提名呢 sorry 啦就唔得。咁跟住呢佢都照可以收货㗎。咁收咗货之后呢其实都系有人民授权俾佢呢一个嘅呢一个 ability 嘅咁样。Whereas 呢之前即係其他嗰啲 choice， 即係例如即係學界方案啦，就淨係 1% 就冇其他嗰啲嘅咁樣啦，咁所以佢就只可以呢、這個就 1% 人民嘅提名，其他嗰啲全部都冇嘅，咁你淨係得呢個 choice 啫，即係如果揸住嗰個你想去北京，呢、這個就係我哋唯一嘅嘅要求，就係、是、要 1% 人民提名，其他啲嘢全部唔要咁樣樣啦。 或者其實再可以延伸呢，今次其實除了投这个方案之后，他还有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假如政府不符合国际标准呢，他们会再有些行动嘛。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其实政府都未去确实有一个什么方案的时候，如果他们那边有更改的话，那今次他们投出来的方案那就等于没做事白做。 嗯，是的。那所以即係，但係呢個都其次啦，因為點解呢？因為其實聽講而家香港嗰個現有方案都係符合國際標準噶嘛。咁咩叫國際標準先？咁都唔知喎。即係 包括啲咩國際？包唔包括共產國際啊？ 係啦，咁即係嗱，我哋而家睇俄羅斯啊同埋中國嘅 example 啦，咁樣樣，即係有好多唔同嘅方法睇國際標準。咁所以呢個又係嗰啲模糊嗰啲説話啦，咁樣樣。係啦，咁所以基本上就係咁。基本上喺呢個六二投票就係咩呢？就係投咗。香港人呢就是投出了一个不民主的方案出来的，其实就是。 即是他自己揀的。 是啦，但是自己揀的。所以呢其实大家都没有声出的在这里。因为其实基本上他这个投票里面呢就是投出一个方案呢，这个方案呢是可以没有人民的提名都可以的。是啊，即是基本上呢其实这个方案呢是包含现有的系统、现有的制度。即是就算我们走上去谈，要谈回来拿回跟现在今天 exactly 一样的制度，就是只是得提名委员会他们自己围内所揀出来的一班人都可以的，都是符合现在香港人刚才在622所投出来 的方案的这样。所以这个真的吊诡了，就非常 interesting 了这样。但是呢其实呢嗱，而家就去到即系今日节目嘅戏肉啦，咁样样就系讲啲咩咧？就系咁样嘅嗱。原因其实我哋一开始咧，即系呢个六二投票啦，咁样咁无论系学界啊、人民力量啊，同埋即系另外啲人都好，即系边个都好啦。佢系其中一个最重要嘅即系佢其中一个最重要，觉得一定要 keep 住嘅就系咩咧？就即系佢话佢呢啲方案咧，必定咧系要喺呢一个嘅基本法框架里边嘅。咁樣樣 合乎 啦，係啦，合乎基本法咁樣樣。咁頭先我哋都講過，其實基本法個一國兩制係假嘅。咁但係其實呢個咧都係題外話嚟嘅。咁點解咧？因為其實基本法咧就好似你買翻嚟嗰啲牛奶咁樣樣啊，你買翻嚟嗰啲牛奶，你唔可以 keep 住好耐㗎，你係可能有三日啊至五日咁樣樣。咁咧其實呢個基本法咧佢其實都有限期嘅咁樣。那個限期咧就係當時鄧小平講嘅名言，就係話50年不變啦。咁呢一個咧就喺基本法裏面寫明咧，就係其實呢一個基本法咧佢嗰個有效嘅限期咧就係去到2047年嘅啫咁樣樣。嗱。 系 咁先个问题就系咁啦。我嗱即系头先香港人好醒目咁样，即系选咗一个咁有趣嘅choice 啊。咁即系呢样嘢我唔再评论啦。咁样样。咁但系我当吓、啊，我当啊吓，香港成功地争取到一个好似澳洲有咁样嘅制度。每一个区或者每一个地铁站，柴湾选一个代表，杏花邨选一个代表。铜锣湾是一个代表，即是每一个区呢就可以选一个代表，这些代表呢就可以入立法会，立法会呢就选一个行政长官出来，这个呢是一个最直接的民主方法，是不是？ 没错、 啊、我当香港人是透过这些方法呢就可以成功争取到这样东西，那也都是合乎这个基本法框架，不知道怎样，我当是这样。这个系统它的有效期是去到2047年。 过咗2047年，共产党咧系完全可以即系将解放军啊就一班咁样 全面管治噶啦， 全面入香港。香港而家着住蓝色嗰啲警察咧，冚唪唥就变晒绿色嘅公安。佢啲公安嗰啲 uniform 啲 size 咧系要大一码嘅，唔知有冇翻中国啦？通常啲 size 系大一码嘅咁样样。咁同埋咧，全面咧将广东话就废除，好似家阵广东咁样，唔准用广东话广播，全部要转用普通话，全部转用简体字。呢一个系现有嘅基本法。讲明噶啦，讲明话过咗2047年，即系香港就系中国嘅一部分， 一个城市啊， 一国两制就喺2047年 stop， 系咪先？系讲明咗呢样嘢。嗱、所以个问题就系咁啦，点解而家嗰啲香港人嗱，即系首先第一个问题，即系点解系要咁尊重呢一个基本法？即系我都唔明啦，即系佢会拼死咁样走出嚟就话我要民主，我要民主。for 三十年，我要民主。for 三十年，咁但系过咗呢三十年之后就冇噶咯，吓咁，但系佢哋系觉得系冇问题嘅呢样嘢系， 冇错， 系啦，咁佢唔会觉得咧，其实香港嘅民主咧应该系即系有一个长啲嘅时间啦，咁样。 系啊， 咁所以咧，点解即系呢一班人啦，即系无论系民主派咁样咧，佢哋成日都讲呢一个要合乎基本法嘅框架咧，就系即系令到呢一个唔识嘢嘅竹升仔咧，就系拗晒头嘅咁样样。因为即系我唔再讲呢一个基本法系咪一个骗局吓，我唔再讲呢样嘢啦。但系我当佢系一个坚抽嘅一个真系俾香港人独立嘅一样嘢。呢、這、一个独立系直至2047年嘅啫。咁、所以喂，其实我哋今日咁多牺牲啊，又出嚟搞呢样，又出嚟搞嗰样啊，又俾人拉又剩、你系咪为 政治检控、啊？ 系啦，你系咪为自己买一个三十几年嘅一个嘅民主嘅制度啊？好似我头先讲，你有一个全世界最民主嘅制度啊，其他嘅国家嘅人嚟到香港取经啊，美国人啊，或者英国人啊，佢有数百年嘅民主历史，佢哇，香港人谂到一个喂咁醒目嘅民主制度嘅啊，好多人落嚟取经啊，即系我当系咁样咧。咁但系 有效期 有效期2047年，咁所以其实喂。点要咁咧？嗱，即系我都希望，即系我都想香港好啊，系咪？嗱，咁其实只有两个方法嘅啫。一个方法咧，就系我哋接受呢一个嘅命运，就系2047年就所有嘢都冇啦。 逆来顺受 系啦，咁我哋咪受咯。咁、if that is the case， 咁我哋其实而家慢慢开始习惯同埋接受中国嘅嘢。 其实好事嚟。 我今次唔系讲反话，我今晚讲咗好多反话，但系呢句系真嘅。咁就 so what 系咯。 我而家今年2014年所有嘢改晒变成简体字，到2050年所有嘢变成简体字有咩分别？喺个历史里面有啲咩分别啊？其实系有嘅，就系、对而家呢一班争取民主呢一班人，佢哋未死，即系佢哋想喺佢哋自己咧死之前咧建嘅香港咧都系叫做有自由嘅咁样样。嗱咁呢个咧我就觉得好有趣啦，因为咧通常你见啲即系深爱自己子女嘅人咧，佢会咁样讲嘅，佢会话：你唔好搞我仔，你搞我好啦。通常咁样讲啊嘛， 剧集都系咁讲噶啦。 咁但系呢班民主派佢嗰个思维咧，就有啲奇怪嘅咁样样。即系我唔知系咪奇怪，即系我又竹升仔唔明，我好多人唔识嘅咁样。佢就系点样讲咧？佢就我哋要民主，我哋要喺呢三十几年有民主，或者我哋喺三十几年有自由。咁但系到我哋嘅子女嘅咁啊。呢系佢嘅事啦，咁所以即系佢之后活喺共产党下边，其实都唔关我事。咁但系呢样嘢系令到我好唔明咯，即系佢就系话你你搞个仔好啦，你唔好搞我啦，基本上就系咁样啫。 或者你都会见到点解咧？佢哋而家呢一班所谓争取有一班温和嘅民主派咧，就会咁反对有一啲相对上较为进取嘅嗰一班人，就去想做全民制宪。嗰一班人，因为你会变咗某程度上就系打烂佢饭碗啊嘛。 系啦，嗱咁其实喺香港咧，即系都有一个非常之极小嘅力量咧，就系想做呢个全民制宪。有咩叫全民制宪咧？就即系话要将呢一个基本法咧，就系抌咗佢，咁就重新立约。系啦，咁即系人民咧，或者香港人咧，就系有自己嘅一个新嘅 constitution。咁就系、但系如果呢一个立约呢一个 constitution 咧，就系、 即係過咗2047年嘅啦，咁樣呢個就係咧人同埋政府所立出嚟嘅約啊，咁樣咁其實所有嘅國家或者佢獨立啊，或者是 地區啊， 或者地區啊， 自己嗰個憲法啊嘛， 係啦，就係咁。咁所以呢一個憲法咧，就係會即係如果係香港有一個新嘅憲法啦，咁樣樣，咁咧其實如果香港係可以慢慢踏入民主嘅道路啦，咁樣樣都係即係呢個係一個可行嘅方法啦，咁樣。咁但係即係就算係即係如果係基本法嘅框架裏邊咧，即係呢一個民主嘅道路都可以慢慢走上去嘅。咁但係到2047年就 都冇咯， 就停咯個嗰段路咁樣。咁所以即係咁所以其實咧，即係我哋要了解即係點解有人係會fight for 全民制憲呢樣嘢。即係其中一個好重，即係呢一個好，我唔知點解好少見人哋咁樣講。咁但係我自己身為一個喺澳洲長大嘅局外人，我就見到點解呢一班人係一即係係企得咁硬，一定要跟隨呢一個基本法咁，同埋即係係咁支持呢個基本法嘅咧。因為呢一個基本法其實佢嗰個 expiry 係到2047年嘅，即係好似黃之峰啊呢班咁到佢50歲嗰陣時候咧就就中國政府就完即係完全統治 啦，完全接管咗香港。 接管啊！咁佢嗰陣時候佢係大鑊啦。咁但係佢唔知點解佢亦都係好支持呢樣嘢嘅。嗱，咁基本上我其實而家就係講咩咧？我而家嗰個講法就係講咩咧？就即係所有支持跟隨基本法嘅人係支持2047年中國係完全接管。香港一國兩制就完全完結啦，咁樣咁所以真係有樣嘢令到好唔明嘅，就係、是、好多人真係擺上 Facebook 就寫住哦，一國兩制已死了。喂，佢2047年已經話俾你聽會死㗎啦，咁佢係早死咗幾年，咁但係喂有好多人冇 guarantee 噶嘛，係咪先咁樣嚇？咁所以真係希望咧喺呢個節目大家可以明白多啲咧，真係了解多啲喺香港發生啲咩事啊。咁所以當人哋話即係哇！到底香港發生啲咩事啊？你將呢個節目 send 俾佢，佢明噶啦。好，咁我哋咧下個節目咧就再講啦。咁我真係希望下個節目咧就係、是、可以講翻我今日所準備嘅 topic 啊，超絕核啊，因為就係講即係我哋中國人啊，或者係喺海外嘅華人點樣可以一定唔會俾人歧視到咧？好，咁我哋下個星期再見，拜拜， 拜拜。 澳紐廣東道，你嘅廣東話頻道。ANZCanton.com